觉得难过，为什么而活，爱又算什么，好多角落错，我们都寂寞，我脆弱像粉末，吹粉末再散落，我爱过但寂寞更饱和，我还能相信些什么，当承诺和温柔都被挥霍，剩我一个一个人执着又算什么，那么为什么是我，我真的脆弱，记忆丢失后从西边逃走，为什么

我是钱鹏印象 CEO 邓慧慧，经典969，心动的声音，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燕海铝业 CEO 施怀礼，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点阵头条的创始人焦秉阳，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蒙特泉酒业总经理张智慧，听经典969，喝蒙特泉好酒，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惠家养老曹松娟，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这一路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的温度与尊严，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青青优农总裁王海宁，生态优质健康，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青青优农祝经典969六周年生日快乐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Yeah. 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雪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

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.